Je vous montre des objets et il faut faire ce que je dis. 我而家俾啲物件你睇，你要跟住我嘅指挥去做。我而家俾啲物件你睇，你要跟住我嘅指挥去做。 Prenez. 攞起件物件，攞起件物件。 Donnez-moi les lunettes. 俾副眼镜我，俾副眼镜我。 Mettez le crayon sur l'enveloppe. 攞起支笔放喺信封上面，攞起支笔放喺信封上面。 Retournez le verre, puis prenez les ciseaux. 拿起个杯，跟住反转，然后拿起把铰剪。拿起个杯，跟住反转，然后拿起把铰剪。